汉书卷六，武帝纪第六。孝武皇帝，景帝中子也，母曰王美人。年四岁立为胶东王，七岁为皇太子，母为皇后。十六岁，后三年正月，景帝崩，甲子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三月，封皇太后同母弟田汾、盛皆为列侯。建元元年冬十月，召丞相、御史、列侯中二千担、二千担，诸侯相举贤良方正，直言极谏之事。丞相婉奏，所举贤良，或至申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，乱国政，请皆罢。奏可。春二月，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年八十，复二算。九十赴甲卒，行三铢钱。下四月己巳，诏曰：古之立教，乡里以耻，朝廷以绝，服侍岛民，莫善于德。然则于乡里先其爱，奉高年，古之道也。今天下孝子顺孙，远自竭尽以成其亲，外破公事，内伐资财，是以孝心缺焉，朕甚哀之。民年九十以上，已有受御法，为父子若孙，令得身率妻妾，遂其供养之事。五月，诏曰：河海润千里，其令辞官修山川之词，为岁事，屈家礼。设吴楚七国奴书在官者。秋七月，诏曰：卫士转至宋营二万人，其省万人，把院马以赐贫民。义立明堂，遣使者安车仆轮，束帛加币，征鲁申公。二年冬十月，御史大夫赵婉作请吴奏事太皇太后，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。丞相英、太尉汾免。春二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夏四月戊申，有如日夜出，出至茂陵邑。三年春，河水溢于平原，大饥，人相食。赐袭茂陵者户钱二十万，田二顷，出作便门桥。秋七月，有星背于西北。济川王明作杀太傅、中傅，废迁房陵。闽越为东欧，东欧告急，遣中大夫严柱、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，未至，闽越走，兵还。九月丙子会，日有食之。四年夏，有风赤如血。六月旱，秋九月，有星背于东北。五年春，罢三铢钱，行半两钱，至五经博士。夏四月，平原军轰。五月大黄。秋八月，广川王悦、清河王盛皆薨。 六年春二月乙未，辽东高庙灾，夏四月壬子，高原变电火，赏素服五日。五月丁亥，太皇太后崩。秋八月，有星背于东方，常敬天。闽越王颖攻南越，遣大行王辉将兵出豫章，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，击之。未至，越人杀颖降，兵还。元光元年冬十一月，出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。魏为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，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。六月罢，夏四月赦天下，赐民长子爵一级，赴七国宗室前爵主者。五月，召贤良曰：“朕闻昔在唐虞，画像而民不犯，日月所逐，莫不率彼。周之成康，行错不用，得及鸟兽，教通四海。海外肃慎，被发渠搜，低枪来福，星辰不备，日月不食，山岭不崩，川谷不色，林凤在交叟，河洛出图书。呜呼，何事而真此愚？谨朕祸奉宗庙，夙兴以求，夜寐以思，若涉渊水，未知所计。依于委于，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宏业修德？上参尧舜，下配三王，朕之不敏，不能远德，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。贤良明于古今王室之体，受策查问，贤以书对，著之于篇，朕亲览焉。于是董仲舒、公孙弘等出焉。秋七月癸未，日有食之。二年冬十月，行幸雍，辞武志。春，召问公卿曰：“朕是子女以配单于，今必文秀禄之甚厚，单于待命加慢，亲道无已，边境被害，朕甚悯之，今欲举兵攻之，何如？”大行王辉建议移击。夏六月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王辉为江屯将军，太中大夫李希为财官将军，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，又至单于，欲袭击之。单于入塞，绝之，走出。六月，军罢。将军王辉作守谋不进，下狱死。秋九月，令民大仆五日。三年春，河水洗，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。夏五月，封高祖功臣五人后为列侯。河水绝濮阳，犯郡十六，发卒十万救绝河，起龙渊宫。四年冬，魏姬侯窦婴有罪，弃世。春三月乙卯，丞相焚薨。夏四月，陨霜杀草。 五月地震，赦天下。五年春正月，河间王得薨。夏，发巴蜀至南夷道，又发卒万人至雁门族贤。秋七月，大风拔木。乙巳，皇后陈氏废，卜为巫蛊者皆枭首。八月，明，征利民有明当时之物，习先圣之术者，献赐畜食，令与祭邪。六年冬，初算商车。春，穿曹渠通渭。匈奴入上谷，杀掠利民。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，骑将军公孙敖出代，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，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，轻至龙城，获首虏七百级。广敖失师而还。诏曰：“夷狄无益，所从来久。”见者匈奴朔寇边境，故遣将抚师。古者治兵阵旅，因遭鲁之方入，将力心会，上下未及。代郡将军敖、雁门将军广所任不效，校尉有背义忘行，弃军而北，少力犯进。用兵之法，不擒不教，将帅之过也。教令宣明，不能尽力，士卒之罪也。将军以下廷尉，十里正之，而又加法于士卒，二者并行，非仁圣之心。镇民众数陷害，欲刷齿改行，复奉正义，绝路无由。其设雁门代郡军事，不循法者。夏大旱，黄。六月，行幸雍。秋，匈奴道边，遣将军韩安国屯渔阳。元朔元年冬十一月，诏曰：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，依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。夫本人祖义，包德禄贤，劝善行报，五帝三王所由昌也。朕夙兴夜寐，加于宇内之事臻于思路，故履其老，复孝敬，选豪俊，讲文学，积参政事，齐尽民心，深召执事，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，少修圣序。夫时事之意，必有忠信，三人并行，绝有我失。今或至何郡而不见一人，是化不下咎，而姬姓之君子庸于上文也。二千担官长，纪纲人伦，将何以左镇，逐幽隐，劝圆圆，立征数，崇乡党之训哉？且进贤受上赏，避贤蒙显露，古之道也。其与中二千担礼官博士，以不举者罪。有司奏议曰：古者诸侯共事，以事谓之好德，在世谓之贤贤，三世谓之有功，乃加九锡。不共事，一则处决，再则处地，三而处决地必矣。夫腹下往上者死，腹上往下者行。欲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赤， 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，此所以劝善处恶也。今诏书召先帝圣序，令二千担举孝廉，所以化圆圆，移风易俗也。不举孝，不奉诏，当以不敬论，不察廉，不升任也，当免。奏可。十二月，江都王妃薨。春三月甲子，立皇后卫氏。诏曰：朕闻天地不变，不成诗化；阴阳不变，物不畅茂。亦曰：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诗云：久变复冠，知言之玄。朕家唐虞而要殷周，具旧以建新，其赦天下，与民更始。主布袋及词颂在孝景后三年以前，皆勿听之。秋，匈奴入辽西，杀太守，入渔阳、雁门，拜都尉，杀掠三千余人。遣将军卫青出雁门，将军李希出代，获首虏数千级。东夷、会军、南吕等口28万人降，为沧海郡。鲁王于长沙王发皆薨。二年冬，赐淮南王、淄川王击杖，吴朝。春正月，诏曰：梁王、城阳王亲祠同生，愿以邑分地，其许之。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，朕将亲揽，时有列位焉。于是藩国始分，而子弟必侯矣。匈奴入上谷、渔阳，杀掠利民千余人，遣将军卫青、李希出云中，至高阙，遂西至扶犁，获首虏数千级，收河南地，至朔方、五原郡。三月乙亥会，日有食之。夏，牧民徙朔方10万口，又徙郡国豪杰，集资300万以上于茂陵。秋，燕王定国有罪自杀。三年春，罢沧海郡。三月，诏曰：夫刑罚所以防奸也，内掌文所以献爱也，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，朕家与士大夫日新绝业，知而不懈，其赦天下。下，匈奴入代，杀太守，入雁门，杀掠千余人。六月庚午，皇太后崩。秋，罢西南夷，成朔方城，令民大仆5日。四年冬，行幸甘泉。夏，匈奴入代，定襄、上郡，杀掠数千人。五年春，大旱。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10余万人出朔方、高阙，获首虏15000级。夏六月，诏曰：盖闻岛民以礼，讽之以乐，今礼坏乐崩，朕甚悯焉。故详言天下方闻之事，贤见诸朝，其令礼官劝学，讲义洽文，举仪兴礼，以为天下先。 太常其意与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，以立贤才焉。丞相鸿，请为博士至弟子元，学者亦广。秋，匈奴入代，杀都尉。六年春二月，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，斩首三千余级，还修士马于定襄、云中、雁门，赦天下。夏四月，卫青副将六将军掘墓，大克获。前将军赵信军败，降匈奴。右将军苏建、王军独身突还，孰为庶人。六月，诏曰：朕闻五帝不相复礼，三代不同法，所由疏路而见得一也。改孔子对定公以来远，哀公以论臣，景公以节用，非期不同，所及异物也。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，朕甚道之。日者大将军寻朔方征匈奴，斩首虏万八千级，诸禁锢及有过者贤蒙厚赏，得免减罪。今大将军仍复克获，斩首虏万九千级，受爵赏而欲一脉者，无所留疑，其意为令。有司奏请至武功赏官，以宠将士。元寿元年冬十月，行幸雍辞武志，获白麟，作白麟之歌。十一月，淮南王安、衡山王赐谋反，诛，党羽死者数万人。十二月，大浴血，民冻死。夏四月，赦天下。丁卯，立皇太子，赐中二千担爵右庶长，民为父后者一级。诏曰：朕闻高尧对禹曰，在知人，知人则折，为帝难之，改君者心也，民由肢体，肢体伤则心惨达。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，留祸禄，两国接壤，处于邪说而造篡事，此朕之不得。诗云：忧心惨惨，念国之为虐，以赦天下，涤除与之更始。朕家孝悌立田，哀服老貌孤寡官独，或愧于衣食，甚怜悯焉。其遣谒者巡行天下，存问至次，曰：皇帝使谒者，赐献三老孝者伯，人五匹，乡三老替者立田，伯人三匹，年九十以上即官寡孤独，伯人二匹，畜三斤，八十以上米人三担，有冤失职，使者以闻，献香即赐，无赘惧。五月以四会，日有食之。匈奴入上谷，杀数百人。二年冬十月，行幸雍辞武志。春三月戊寅，丞相鸿薨。 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，至高兰，斩首八千余级。夏，马生于吴水中。南越县寻相能言鸟。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，过居延，斩首虏三万余级。匈奴入雁门，杀掠数百人，遣卫尉张骞、郎中令李广接出右北平，广杀匈奴三千余人，晋王齐军四千人，独身脱还。及公孙敖、张骞皆后妻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江都王建有罪自杀，胶东王继薨。秋，匈奴昆爷王杀修图王，并将其众和四万余人来降，至吴蜀国以处之，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。三年春，有星背于东方。夏五月，赦天下，立胶东康王少子庆为陆安王，封故相国萧何曾孙庆为列侯。秋，匈奴入右北平、定襄，杀掠千余人。遣业者劝有水灾郡种粟麦，举利民能假代贫民者以明文。减陇西北地上郡数族半，发折利穿昆明池。四年冬，有司言关东贫民袭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，凡72万5000口，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，请收银息，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，初算民钱。春，有星背于东北。夏，有长星出于西北。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，将军去病出代，各将50000骑，步兵总军后数十万人，清至幕北为单于，斩首19000级，至田岩山乃还。去病与左贤王战，斩获首虏70000余级，封狼居胥山乃还。两军士死者数万人，前将军广、后将军义基皆后妻。广自杀，义基赎死。五年春三月甲午，丞相李蔡有罪自杀。天下马少，凭母马匹20万，罢半两钱，行5铢钱，喜天下奸猾利民于边。六年冬十月，赐丞相以下至利2000担金，千担以下至圣从者薄，蛮夷锦各有疵，遇水无兵。夏四月乙巳，庙立黄子鸿为齐王，旦为燕王，胥为广陵王，出作告。六月，诏曰：日者有司以必清多奸，农商而莫众，又尽兼并之徒，故改币以约之。积诸王谷，至夷于今，废积右月，而山泽之民未遇。夫人行而从善，义利而俗义，以奉献者所以导之未明于， 将百姓所安疏路，而脚前立因成事以亲征戍也，何纷然其扰也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巡行天下，存问官寡废疾，无以自振业者，待与之，欲三老孝悌以为民师，居独行之君子，争议行在所。朕加贤者，乐知其人，广宣绝道，是有特招使者之任也。详问尹楚无畏及冤师职，奸猾为害，也荒至苛者，举奏郡国有所以为变者，赏丞相御史以闻。秋九月，大司马骠骑将军去病薨。元鼎元年夏五月，赦天下，大仆五日，得鼎汾水上。济东王彭蠡有罪，废玺上庸。二年冬十一月，御史大夫张汤有罪，自杀。十二月，丞相轻敌，下狱死。春，起伯梁台。三月，大遇雪，夏大水，关东饿死者以千数。秋九月，诏曰：人不亦远，亦不辞难。今京师虽未为丰年，山林池泽之饶，与民共之。今水老移于江南，破隆冬至，朕惧其饥寒不活。江南之地火耕水耨，方下巴蜀之粟置之江陵，遣博士中等分巡行，欲告所抵，无令众困，利民有赈救饥民免其恶者，具举以闻。三年冬，徙函谷关于新安，以故关为弘农县。十一月，令民告民者，以其半与之。正月戊子，阳陵元火。夏四月，遇雹。关东郡国十余畿，人相食。常山王顺薨，子伯嗣立，有罪，废玺房陵。四年冬十月，行幸雍，辞武志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。行自夏阳，东幸汾阴。十一月甲子，李后土祠于汾阴水上。李弼行幸荥阳，还至洛阳，诏曰：祭帝冀州，瞻望河洛，巡省豫州，观于周氏，渺而无嗣，询问其老，乃得聂子家。其封家为周子南君，以奉周嗣。春二月，中山王胜薨。夏，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，为上将军。六月，得宝鼎后土祠旁。秋，马生卧蛙水中，作宝鼎天马之歌。李常山献王子商为泗水王。五年冬十月，行幸雍，辞武志，遂与陇登崆峒，西临皆赖河而还。十一月，辛巳朔旦，冬至，立太治于甘泉，天子亲郊县，朝日夕月， 诏曰：“朕以渺身托于王侯之上，得未能随民，民或饥寒，故寻迹后土以其丰年。冀州水壤乃显文鼎，或见于庙，卧挖水出马，振其欲焉，战战兢兢，拒不克任，思招天地，内为自心。诗云：四母异义，以争不服，亲省边陲，用事所及，望见太医，修天文善。辛卯夜，若景光时又二名，亦曰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朕甚念年岁未闲登，赤公斋戒，丁酉拜旷于郊。”夏四月，南越王相吕嘉反，杀汉使者及其王、王太后，赦天下。丁丑会，日有食之。秋，蛙、蛤蟆、豆。遣伏波将军陆伯德出贵阳，下黄水。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，下真水。归义越侯延为歌船将军，出零陵，下澧水。甲为下濑将军，下苍梧，皆将罪人。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。越迟义侯仪别将巴蜀罪人，发夜郎兵，下臧科江，贤惠番禺。九月，列侯作献黄金纣祭宗庙不如法，夺爵者百六人。丞相赵州下狱死。乐通侯栾大作乌网腰斩。西羌众十万人反，与匈奴通使，攻固安为福罕。匈奴入五原，杀太守。六年冬十月，发陇西、天水、安定济事及中尉、河南、河内族十万人。遣将军李希、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。行东，将姓勾氏至左翼同乡，闻南越破，以为闻喜县。春，至及新中乡，得吕家守，以为霍家县。迟义侯夷兵未及下，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，遂定越地，以为南海、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朱崖、丹耳郡，定西南夷，以为武都、臧科、越西、沈黎、文山郡。秋，东越王于善反，攻杀汉将吏。遣恒海将军韩越、中尉王温书出会稽，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，击之。又遣伏举将军公孙贺出九原，匈奴将军赵破奴出灵居，皆二千余里，不见鲁而还。乃分武威、酒泉地至张掖、敦煌郡，徙民以食之。元丰元年冬十月，诏曰：“南越东欧咸服其孤，西蛮北夷颇畏极目。朕将寻边陲，择兵阵旅，攻秉五节，至十二部将军亲率师焉。行自云阳， 北历上郡西河五原，出长城，北登单于台，至朔方，临北河，勒兵18万骑，旌旗径千余里，威震匈奴。遣使者告单于曰：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，单于能战，天子自将带边，不能即来臣服。何但王逆幕北寒苦之地为？匈奴折焉，还辞皇帝于乔山，乃归甘泉。东越王杀于善降，诏曰：东越贤祖反复，为后世患，迁其民于江淮间，遂虚其地。春正月，行幸高士，诏曰：朕用事华山，至于中越，获伯袍，见夏后其母时，一日亲登嵩高，御史程署在庙旁立足，贤闻呼万岁者三，登礼往不答。其令辞官，加增太史慈，仅无伐其草木，以山下户300为之奉邑，名曰嵩高。读己辞，复无所欲，行遂东巡海上。夏四月癸卯，上还，登封泰山，降作明堂，诏曰：朕以渺身成至尊，兢兢焉为德诽薄，不明于礼乐，故用事八神，遭天地旷失，铸见景象，谢然如有闻，朕于怪物欲止不敢，遂登封泰山，至于梁府，然后生善肃然，自新加与士大夫更始，其以十月为元丰元年，行所寻至博凤高宜丘历城梁府，民田租不附带已除，加年70以上孤寡薄人2匹，四县无出今年算，赐天下民爵1级，女子100户牛9。行自泰山，赴东巡海上至碣石，自辽西历北边9原，归于甘泉。秋，有星备于东景，又备于三台。齐王弘薨。2年冬10月，行幸雍辞武志，春幸高士，遂至东来。夏4月，还辞泰山，至户子临绝河，命从臣将军以下解赋新色河堤，作户子之歌，设所过图，赐孤独高年米人4担，还作甘泉通天台，长安飞廉馆。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，乃慕天下死罪击朝鲜。6月，诏曰：甘泉宫内中产之，久经连夜，上帝柏林不易下房，赐朕洪修，其赦天下，赐云阳都100户牛9，作脂肪之歌。秋，作明堂于泰山下。遣楼船将军杨仆、左将军荀彧，将应募罪人击朝鲜，又遣将军郭昌 中郎将魏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魏服者，以为益州郡。三年春作决底戏，300里内皆关。夏，朝鲜斩其王右渠降，以其地为乐浪、临屯、玄图、真番郡。楼船将军杨浦作失王多，免为庶民。左将军荀志作征功弃势。秋七月，胶西王端薨。武都低人反，分袭酒泉郡。四年冬十月，邢姓雍辞武志，通回中道，遂北出萧关，立独路明泽，自代而还，姓河东。春三月，辞后土。诏曰：朕功绩后土地齐，见光及于灵坛，一叶三竹，姓中都公，殿上献光，其设焚阴下阳，中都死罪以下，此三县及阳氏皆无出今年租赋。夏大旱，民多噎死。秋，以匈奴弱，可遂臣服，乃遣使说之。单于使来，死京师。匈奴寇边，遣拔胡将军郭昌屯朔方。五年冬，行南巡狩，至于盛唐，望似虞舜于九夷。当前天柱山，自浔阳浮江，亲涉交江中，获之。竹庐千里，泊宗阳而出，作盛唐宗阳之歌。遂北至琅琊，并海，所过李慈其名山大川。春三月，还至泰山，增封。甲子，辞高祖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殷朝诸侯王列侯，守郡国祭。夏四月，诏曰：朕寻泾阳及江淮物，会大海气以合泰山，上天现象，增修封禅，其赦天下。所幸县无出今年租赋，此鳏寡孤独薄，贫穷者粟。还姓甘泉，交太治。大司马大将军清薨，出至刺史部十三州。名臣文武欲进，诏曰：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，故马或奔驰而至千里，是或有富俗之类而立功名。夫讽驾之马，唾驰之士，亦在御之而已。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一等，可为将相，即使绝国者。六年冬，行幸回中。春，作守山公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诏曰：朕离守山，昆田出真物，化或为黄金。己后土，神光三竹，其设凡因殊死以下，赐天下贫民不薄，人一匹。益州昆明反，设京师王命令从军，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。下，京师民观决底于上林平乐馆。秋大旱， 皇。太初元年冬十月，行幸泰山。十一月甲子朔旦，冬至，辞上帝于明堂。已有伯梁台灾。十二月善高里辞后土，东临渤海望辞蓬莱，春还受祭于甘泉。二月起建章宫，正历以正月为岁首，色上黄，数用五，定官名，谐音律。遣殷于将军公孙敖驻塞外受降城。秋八月，行幸安定，遣二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折民，西征大渊。黄从东方飞至敦煌。二年春正月戊申，丞相庆薨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，领天下大仆五日，吕五日，辞门户，避腊。夏四月，诏曰：“朕用事界山，即后土，皆有光应。其设焚阴安逸殊死以下。”五月，即利民马，补车骑马。秋黄，遣郡击将军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，不还。冬十二月，御史大夫倪宽卒。三年春正月，行东巡海上。夏四月，还，修封泰山，善石驴。遣光禄勋徐自为驻五原塞外列城，西北至卢渠。游击将军韩岳将兵屯之。强弩都尉陆伯德驻居延。秋，匈奴入定襄云中，杀掠数千人，行坏光禄诸廷杖，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。四年春，二师将军广利斩大渊王首，获汗血马来，作西极天马之歌。秋，起明光宫。冬，行幸回中。徙弘农都尉至武关，税出入者以己官立足时。天汉元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泰至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匈奴归汉使者使使来献。夏五月，赦天下。秋，避城门大搜，发折数屯五原。二年春，行幸东海，还幸回中。夏五月，二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，与右贤王战于天山，斩首虏万余级。又遣殷于将军出西河，冀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出居延北，与单于战，斩首虏万余级，领兵败，降匈奴。秋，只进乌辞道中者，大搜。渠离六国使使来献。泰山琅琊群道徐伯等阻山攻城，道路不通。遣直指使者鲍胜之等亦绣衣丈夫分部主捕，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。冬十一月，召官都尉曰：“今豪杰多远交，以东方群道， 其警察出入者。三年春二月，御史大夫王清有罪，自杀，出阙九姑。三月，行幸泰山，修封祀明堂，因受祭，还幸北地，辞长山，诣玄玉。下四月，赦天下，行所过，无出田租。秋，匈奴入雁门，太守作魏诺弃市。四年春正月，朝诸侯王于甘泉宫，发天下七科折及勇敢士，遣二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、步兵七万人出朔方，因于将军公孙敖万骑、步兵三万人出雁门，游击将军韩岳步兵三万人出五原，强弩都尉陆伯德步兵万余人与二师会，广利与单于战于无水上连日，敖与左贤王战不利，皆引还。下四月，立皇子伯为昌邑王。秋九月，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，减死一等。太史元年春正月，因于将军敖有罪，腰斩。徙郡国利民豪杰于茂陵、云陵。下六月，赦天下。二年春正月，行幸回中。三月，诏曰：有司议曰，王者镇郊县上地，西登龙首，或白林以馈宗庙，卧洼水出天马，泰山献黄金，以改故名。今更黄金为林植鸟啼，以谐瑞焉，因以班赐诸侯王。秋，汉，九月，目死罪入赎钱五十万，减死一等。御史大夫杜周卒。三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宫，享外国客。二月，领天下大仆五日，行幸东海，或赤焰，作朱焰之歌，幸琅琊，礼日成山，登之福，福大海，山称万岁。冬，赐行所过户五千钱，鳏寡孤独帛人一匹。四年春三月，行幸泰山，壬午，祀高祖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因受祭。癸未，祀孝景皇帝于明堂。甲申，修封。丙戌，赡石驴。夏四月，幸不羁，辞神人于郊门宫，若有相作拜者，作郊门之歌。下五月，还幸建章宫，大治酒，赦天下。秋七月，诏有蛇从郭外入邑，与邑中蛇群斗孝文庙下，邑中蛇死。冬十月甲寅会，日有食之。十二月，行幸雍，辞五志，西至安定北地。征和元年春正月，还，行幸建章宫。三月，赵王彭祖薨。冬十一月，发三府济事大搜上林，避长安城门锁。十一日乃解， 乌谷起。二年春正月，丞相贺下狱死。下四月，大风发乌折木。闰月，朱翊公主、杨时公主皆作乌谷死。夏，行幸甘泉。秋七月，按道侯韩月、使者江冲等绝谷太子宫。壬午，太子与皇后谋斩冲，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离大战长安，死者数万人。庚寅，太子亡，皇后自杀，出至城门屯兵。庚节，加黄毛。御史大夫鲍胜之司职田仁作诗纵，胜之自杀，人腰斩。八月辛亥，太子自杀于湖。癸亥，地震。九月，李赵敬肃王子衍为平王。匈奴入上谷五原，杀掠利民。三年春正月，行幸雍至安定北地，匈奴入五原酒泉，杀两都尉。三月，遣二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，御史大夫商丘城二万人出西河，重河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，长至郡鸡山与鲁战，多斩首。通至天山，鲁隐去，因降车师，皆引兵还。广利败，降匈奴。夏五月，赦天下。六月，丞相屈离下狱腰斩，其枭首。秋黄，九月，反者公孙永、胡倩发觉，皆伏孤。四年春正月，行幸东来，临大海。二月丁酉，陨石于雍二，升文四百里。三月，上庚于巨定，还幸泰山，修封。庚寅，祀于明堂。癸巳，善石驴。夏六月，还幸甘泉。秋八月，辛酉会，日有食之。后元元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，遂幸安定。昌邑王勃薨。二月，诏曰：“朕交信上帝，寻于北边，见群鹤留止，以布罗网，弥所获现。见于太治，光景并现，其赦天下。”夏六月，御史大夫商丘城有罪自杀。侍中仆射莽和罗与弟重和侯通谋反，侍中驸马都尉金密堤、奉车都尉霍光、冀都尉上官桀讨之。秋七月，地震，王王涌泉出。二年春正月，朝诸侯王于甘泉宫，赐宗室。二月，行幸周至五座宫。乙丑，立皇子福陵为皇太子。丁卯，帝崩于五座宫，入殡于未央宫前殿。三月甲申，葬茂陵。赞曰：汉承百王之弊，高祖拨乱反正，文景务在养民，至于击鼓李文之事， 犹多缺焉。孝武出力，卓然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，遂筹资海内，举其俊茂，与之立功，兴太学，修郊寺，改征朔，鼎历数，携音律，作诗乐，建封禅，礼百神，少周后，号令文章，幻焉可述。后嗣得尊宏业，而有三代之风。如武帝之雄才大略，不改文景之恭俭，以济思民，虽诗书所称，何有佳焉？